还不够。 真是香油白面样样有，鸡鸭鱼肉摆满桌呀。 这要是比起解放以前嘞，那我们 看来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呀、啊。这都是李大队长领导的好啊。 不、哦，这是干部们的力量。像什么这个陈景怡同志、陈广西同志，还有这个烂菜花同志，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。 哎呦， 大队长，领导有方。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？ 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 对，差不多。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？ 哎，老何呀、啊，菜都凉了。哎，老何， 来， 变天了！ 哼，猴子还没走掉，就来了个姓孙。哼。 啊，大队长， 何书记， 哎，请 啊！不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老何， 小伙子， 老何，你等我会儿，老何，等会儿， 队长啊， 老何，你等我会儿， 大队长。 哟，他妈白忙活半天， 我说他不容易上钩吧？ 我的网都撒下去了，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？这第一招棋不行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。 第二招棋， 嗯， 我一定要找到他。 走，我帮你找找去。 走。 Thank you.